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彭文娟。从今天起，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法语三百句。这个节目将由我和 Mark 一起来为您主持。 Bonjour。 谈到法语，朋友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将法语作为日常交际用语，位于欧洲西部的法兰西共和国。坐在我身边的 Mark 就来自法国，他不仅能讲法语，而且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大家好，当您听到法国这两个字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哦 ,Mark, 我想当然是高高屹立在巴黎市中心的闻名世界的埃菲尔铁塔，威武雄壮的凯旋门，美丽的塞纳河，以及迷人的蓝色海岸。总之，它是一个浪漫美丽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法语也是浪漫美丽的法兰西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 是的，我感觉法语的节奏很美，很亲切。法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联合国以及许多其他国际机构的文件都用法语来表达。 Tu as raison, 你说的对。 那么法语和英语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法语和英语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的相同是26个字母，但是发音都不一样。A B C D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T, U, V, W, X, Y, Z. 我明白了，但法语有些字母上，如 A, E, I, U, 上面加有闭音符、开音符和长音符。闭音符也就是像汉语拼音中的二声，开音符也就是像汉语拼音中的四声。长音符就像汉语中的三声倒过来，它们都是表示发音时开口大小的。法语的名词有性数变化，就是阳性、阴性、单数、复数的变化，而且限定名词的形容词也要做相应的变化，这与英语是不太一样的，与汉语则更不同。另外，法语的动词需要变位，当不同的人称做主语时，原形动词需要和主语配合做不同的变化。法语里还有很多不同的时态和语式， 这些也正是它之所以严密的原因。 听众朋友，由于我们是初学者，所以您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可以尽量的模仿，模仿语音以及常用的句型，并反复练习。学过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您接触到各种动词的变位就可举一反三了。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慢慢的去体会法语的魅力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由加拿大著名女歌手 Céline Dion 用法语演唱的 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 为了你还爱我，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也作为我们法语三百句正式学习的开始。 Je vous souhaite à tous bon courage， 祝大家学习愉快。 Bien compris, merci. Raisonnable et nouveau, c'est ainsi par ici. Que les choses ont changé, que les fleurs ont fané, que le temps d'avant, c'était le temps d'avant.Les amours s'y passent. Il faut que tu saches, j'irai chercher ton cœur. Si tu l'emportes ailleurs, même si dans tes danses d'autres dansent des heures, j'irai chercher ton âme dans les froids, dans les plats. Je te jetterai des sorts 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